第四届卫生保健部门运动会降下了帷幕。本届运动会分为两个部门举行，金日成综合大学平壤医科大学医院和高丽医学科学院分别名列总成绩第一。闭幕式9月2号在平壤体育馆举行，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泰福统治，有关部门干部、卫生保健部门的工作人员、选手和金日成综合大学平壤医科大学师生员工参加。